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大家好，我的声音，你的故事，我是主播陈雨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文章是《世界正在偷偷奖励善良的人》。真正认识一个人不用很久，只需要一件事，而真正做好一件事，却需要发自内心的善良。认识小蔡是个偶然的机会，平时并没有过多交流，小蔡其貌不扬，敦厚朴实，经营着一个几十亩地的锦鲤渔场，平日养花养狗，在上海郊区过着世外桃源与世无争的生活。六一儿童节那天，我的初中同学让我帮他转发一条轻松筹的消息，是他亲戚的孩子因车祸脑部受伤，需要一笔几十万的医药费。虽然我也知道现在朋友圈一看到帮帮我爸这样的链接，大多数人都会质疑甚至反感，但我还是转发了，因为那个孩子确实很可怜，一场车祸让他不能和同龄孩子一起玩耍，却要躺在病床上忍受折磨。消息发上去后，有几个朋友问了几句，但都没有多说什么，唯有小蔡简单写了支持二字，默默捐了好几笔款项。我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可是没想到第二天晚上，小蔡把我拉进他组建的一个捐款群，让他的朋友为孩子捐款。出人意料的是，整个捐款过程没有过多的话语，小蔡的朋友都是默默转账发红包，不一会儿就凑起了一笔为数不小的款项。其中有位朋友颇为感慨地说，像这样的捐款，小蔡已经不是第一次发起了。不只是小蔡，小蔡的一家都是如此乐善好施。为了让在外的乡友能经常吃上家乡的小吃，小蔡一家经常自掏腰包，全家不辞辛劳齐上阵，提前买好菜，剁好馅，请大家来品尝家乡的小吃。像这样的聚餐，小蔡一家已经坚持了好几年，我也有幸去参加了一次。小蔡的锦鲤渔场高雅大气，有庭院，有鱼池，有山有水，一草一木都细心栽培，细节处无不彰显他为人处事的格局。下午 陆陆续续来了十几辆车停在院子里，到小蔡家里的每个人都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随意不拘束。那次的聚餐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小蔡全家人的脸上都挂着满满的真诚的笑容，他们无私善良，默默地付出，而小蔡就像个自带光环的小太阳，善良让他充满了魅力，吸引了一群和他一样善良的人。在人心如此不古、缺乏信任度的情况下，小蔡却凭着自己的善良、乐于助人，拥有了一群肝胆相照的朋友。凡事最讲究的就是人品，一个人只有事事为别人着想，真诚地对待别人，别人才会愿意与他合作。善良就是小蔡所拥有的最大财富。像小蔡这样的人，任何人与他交往、与他合作，都会毫不迟疑，绝对信任。世界会善待那些善良的人，并给予奖励。曾有个新闻，英国女大学生丢失了银行卡，身上也没有钱回家，是流浪汉 Robbie 掏出了全部身家3英镑给她打车回家。事后女大学生很感动，决定还给流浪汉一个家。她带着同学们一起为流浪汉筹集善款，这个活动获得了很多支持，共筹集了3万多英镑。流浪汉自己身处困境，却愿意伸出援手去帮助别人，也因为他的善念，让他的3英镑换来了3万多英镑。他从此有了家，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善其实是有善报的。帮助别人从不意味着失去，反而是获得了更多。你帮助了别人，就会获得更多的友善。发生在美国的这个真实的故事，相信很多人也听过。美国咖啡店的服务生丽子在冲咖啡时得知两位消防员刚刚结束彻夜的救火工作，于是她悄悄地为两人的咖啡买了单，并随咖啡送上一张纸条表示对他们的敬意。两位消防员被感动了，他们把经历发表在脸书上，并向朋友们推荐了这家餐厅。这一举动让很多网友感动，都去光顾了餐厅。后来消防员发现姑娘的父亲因为脑动脉肿瘤卧病在床至今，急需一辆可供轮椅上下的汽车，又发起了捐款，很快就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募捐，金额约合40万人民币。丽子的两杯咖啡温暖了两名消防员，温暖了无数网友，更让他一家获得了莫大的幸福。丽子说，其实我在为他们买单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任何回报，除了笑容。付出并不意味着回报，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付出，但是好人终有好报，只是往往不能够即刻兑现。美国沃顿商学院教授亚当·格兰特认为，帮助他人解决问题可以让人学到东西，你的社会资本也会随之积累，但这些都不是能够即刻兑现的，但是却会在不经意时候给你惊喜。事情发生在19世纪末的苏格兰，一位叫弗莱明的贫穷农夫救起了一个掉进泥沼地里的男孩。男孩的父亲为了感谢农夫，资助了农夫的儿子，将他送入了圣玛丽医学院。后来农夫的儿子成了英国著名的细菌学家，并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而被救的小男孩就是成为英国首相的丘吉尔。二次大战期间，丘吉尔出访非洲时不幸患了肺炎，生命垂危。紧急时刻，亚历山大·弗莱明从英国赶来，用自己发明的青霉素治好了丘吉尔的病。丘吉尔感谢弗莱明父子给了他两次生命。亚历山大·弗莱明说，不用客气，第一次是我的父亲救了你，但这一次是你的父亲救了你。我们常说的乐善好施能福于人，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指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吧。世界正在偷偷奖励善良的人，你永远不会知道你一个小小的善举会为你带来怎样的好运，但你发自内心的善良却最终会替你赢得全世界。 天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我的声音，你的故事，我是主播赵雅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文章是林清玄的《阳光的味道》。尘世的喧嚣让我们遗忘了阳光的味道，味道是一样的纯净着，一样的微笑，一丝丝入心入肺，甘甜芬芳宜人。阳光的味道很干净和唯美，像川端的小说，透明简洁历练。行走在世上，许多靶子等待我们绷紧的箭矢去努力的命中，心里装满太多的世故与烦忧，幸福的位置也就变得小了，或者卑微到忽略不计。很向往年关过后的冬日，抱着一本书躺在黄河大地南的草丛中晒太阳的时光，一大片一大片衰败的低草向云海深处铺展延伸，有几个牧羊人躺在草丛中，他们丝毫不觉得冷。我便停止了脚步，眷恋着这片草，还有草上特定的阳光。这就是冬天的太阳，静悄悄地释放着能量。我选了一片草色稠密的空地躺了下来，从黄河边吹来的风夹杂着些许凉意，我抱着膝抬起头，让脸感受阳光，紧闭着的眼前一片红色。渐渐的，我感受到了温暖的光，不是隐隐的烫，是静静的暖，静静的，温柔的，使我沉浮的心也静了下来。等待返青的草丛中慢慢留意着阳光的味道，香香的，暖暖的，轻轻的，柔柔的，从我的发梢、肩膀、衣服，从我目光所处的护堤杨树上浓厚着，留意着。我的心欲泛起春天般明媚柔和的气息，温润甜美。小时候就是这样静静地追随着这片阳光，嗅着他们身上阳光的味道，温暖着，幸福着。冬天的太阳这么美好，阳光下的一切都那么金灿灿的，暖烘烘的，更懒洋洋的。我终于卸下了尘土般的疲惫，让自己也变得懒洋洋的，和这水莲一起发呆发笑。临近中午了，我突然发现阳光变得耀眼，也变烫了。中午的阳光愈发的暖和，反白的草尖上闪烁着金灿灿的光芒，空气里回旋着温热的气息。阳光的味道最浓烈处就是这村庄的味道，村庄的味道，乡情的味道，给予你身躯和血脉相牵的亲人的味道。驱走一切发呆以外的多余的动作，竟然这么美妙，这么简单，就是晒晒冬天的太阳，只是这么简单。自然地翻几页书，我慵懒地像只蜷曲的猫。原来有时候异于人类的动物更会享受生活。忙碌的我们还是给自己些时间享受纯本的生活吧，也许 会领悟到另一种幸福。尽管冬日的阳光也只有短短的一个季节，也许你应该感恩于它对你的磨练，也许你应该感激它让你发觉了自己原来还有脆弱的一面。阳光的味道，磨练的味道，人生的味道。春天的阳光会融化你冷漠的心灵，夏天的阳光考验你执着的深度，秋天的阳光透射生命的颜色，冬日的阳光告知还要从头再来。在岁月面前，我无法在成功的喜悦中徜徉，却对失败的痛楚耿耿于怀。我看不见梨花黄昏后的一束辉煌与美丽灿烂，却看见残景与凄凉。我看不见晨曦清风醉，却看见梦里落叶飞。人生的秋天本是褪色的季节，心里眼里保持着原状原色的东西又能有多少呢？后来我终于学会在每一个有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体味阳光的味道。我终于知道那种味道其实是一种自强、淡泊、宽容的心情。我喜欢阳光的味道，我喜欢爱与被爱，因为阳光的味道和爱一样透明。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现在你所听到的就是 BTBU 校园广播台公众号上线的录播节目《影视前哨站》。每一个故事我们都细细品味，每一次评论都是全新的探索。欢迎收听今天的《影视前哨站》。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电影叫做《落水狗》。老大乔卡伯和他的儿子好家伙艾迪召集了六名强盗，准备到珠宝店抢劫一批天然钻石。这六个人彼此各不相识，甚至连对方的姓名都无从得知。乔为了保持机密，以颜色作为代号，分别给六人起名为白先生、程先生、金先生、粉先生、棕先生和蓝先生，并规定他们之间不能透露任何私事。抢劫时，六人中了警察的埋伏，蓝先生和宗先生当场死亡，白先生带着身受重伤的程先生回到预设的集合地，一个仓库。一会儿，粉先生、好家伙艾迪和金先生也来到这里，并活捉了一名警察。几人回忆案发时的情景，得出结论，六人中必定有人向警察告密。为了揪出告密者，大家审问拷打那个警察，仍然无法得知事实真相。本就互不了解的几个人开始互相猜忌，事情的发展完全脱离了预设的轨道。一个简单至极的故事情节，一个大佬临时纠集了一帮家伙去抢劫珠宝店，没想到其中混入了一个卧底，因此中了警察的埋伏，死伤惨重。剩下的人又因为互相猜忌而自相残杀。网络上有一个小动画，30秒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故事完整的讲完了。没有复杂的情节， 没有重生的悬念，没有刺激的爆炸，没有华丽的布景，没有震慑的视觉效果，甚至连演员也没一个长得多顺眼的。他有的只有一个精彩的叙述方式。我想大可以做一个专题，就叫听昆汀讲故事，例子就用落水狗。其实昆汀在电影中就已经将自己的绝招告诉我们了。还记得电影中那个卧底警察背熟的那个毒贩的故事吗？对白反复强调的是细节才是卖点。影片中众主角开头就有一段非常拉风的出场，西装墨镜，嘴叼烟头，手插裤兜，像极了香港电影中黑帮大佬们出门的镜头。然后每个人一个特写镜头，字幕标出演员的名字，然后镜头转到背后，片名出现。非常有趣的是，在片名出现之前插入了一个小小的啊。哈，其实啊，昆汀一开始就告诉你了，这些耍酷男不过都是落水狗而已。众落水狗们由父子俩大 boss 乔和小 boss 艾迪领头，其余的都是临时拼凑的，为安全考虑分不同颜色来作为代号。哼，这不就是不同毛色的狗吗？片头一开始是众口群聊的镜头，长达7分钟，大段的对话看得人不知所云，这也是昆汀电影的一大特点，让观众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然后突然给一个惊喜，这就是他最大的乐趣所在。细看这些絮叨而又不尽然，宗狗絮叨着他对奈当娜那个处女的解析，大 boss 在拿着他的花名册查着什么，显然这名册上有一大串名字，而众狗的名字也列在其中。白狗公然抢夺大 boss 的名册，显然他和大 boss 的关系非比寻常。金狗开玩笑问大 boss 要不要我来干掉白狗，还做出一个击毙的手势。最后我们也知道他是个变态杀人狂。最有意思的是粉狗执意不愿给小费，但是大 boss 一来他还是给了。短短几句对白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从穷人堆走出来会有些单纯而又敏感的遇事但自求自保的家伙。接下来看看昆汀那些天马行空的叙述方式吧。片头字幕还没结束，正当我们看到众狗们意气风发的出发，期待着他们会干出怎样一番壮举的时候，忽然听到一声惨叫，我要死了，然后就看到成果浑身是血的出现在汽车后座上，白色的车内到处蹭着鲜血，格外扎眼，血淋淋的双手，惊恐的眼神，哭腔似的嘶喊，绝望的扭动着身体，让人大跌眼镜。刚才还在耍酷的成果一下子变成了这个样，其实这是电影的开头，却是故事的中断。之前发生的事都用插入闪回的方式叙述的，每段插入又分别有一位主人公，白狗、金狗和成狗的段落甚至加上了小标题。这几处插入式的叙述都韵味十足。白狗问粉狗是怎么逃出来的，自然切入了粉狗逃出的过程，粉狗去厕所了，剩下白狗一个人抽烟等着，似乎故事的发展时间上出现了一段空白，于是切入了白狗的段落。金狗打开后备箱给白狗和粉狗看他抓的警察时，三人相视一笑，白狗相信了金狗，然后切入金狗的段落。 长狗意外地干掉金狗后，无奈地只能等他 boss 前来。这里的时间上又出现了空白，于是切入成果的段落。这几处切入点都恰到好处，流畅自如。而整个抢劫行动的目标和计划都在白狗的插入段落中，从对话中叙述出来。具体每个人的分工和细节步骤又在成狗的插入段落中，从对话中叙述出来，拿捏的游刃有余。看昆汀的电影是一次精神感官的愉悦，它不仅仅停留在身体表面，但又并不深入深处，充满戏谑、嘲笑、无厘头，又充斥着血腥和暴力。昆汀的电影绝不会有多少现实的意义，更不会与社会人性有任何关系。从那些昆汀的电影中看出多高意义的，那都是胡扯。看完昆汀的电影，我只会拍案而起，大声喊一句真棒。引用一段台词作为结束吧，一定要记住那些细节部分，刚才是关键之处。这个特别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男洗手间，你得记住所有的细节。他们是用纸巾抹的手，还是用吹风机吹的？你得记住隔间是否有门，你得记住他们有没有用透明的肥皂，或者中学时用的那种粉红色的小颗粒物体。你得记住他们呢有没有热水，臭不臭。你呀，得记住所有这些细节，这样才能背熟这个剧本。你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细节当成自己的经历，当你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想着这就是你的经历，你是怎样做这些事的就可以了。这就是今天影视前哨站的全部内容。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声的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但浩介的父母没听他们的。不见得听了流行音乐就会变成不良少年，再说人家熊哲也不是不良少年。至于摩托车，稍微活泼点的高中生哪个不骑呢？对于那些上了年纪的亲戚的劝告，父亲真性付之一笑。是啊，我们家孩子不要紧的，母亲季美子也赞同道。一般的父母只要年轻人喜欢新鲜事物，留一头长发，就会不容分说地指责他们是不良少年，但浩介的父母不这么认为。表哥几乎拥有披头士此前在日本发行的所有唱片，浩介听得如痴如醉，他们的音乐是他过去从未听过的。第一次聆听到的旋律，第一次体验到的节奏，真切地刺激到了他身体里的某种东西。在披头士来日演出的推动下，日本涌现了很多以电吉他为中心的乐队，一时间席卷了日本音乐界。但在浩介看来，那些乐队连模仿披头士都算不上，不过是拙劣的冒牌货而已。证据就是这股热潮没多久就烟消云散了。上中学后，班上有很多披头士的歌迷，浩介不时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来。那些朋友一走进浩介的房间，看到里面安设的音响设备，无一例外地发出惊叹。这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由功率放大器和音箱组成的最新型音响系统，在他们眼里宛如来自未来的机器。而且这种设备竟然放在孩子的房间，本身就让朋友们觉得不可思议。当时即使是比较忧郁的家庭，这种类似家具的组合音响通常也是放在客厅，供全家人一起欣赏唱片。我爸的口头禅就是，在艺术上不能省钱，既然听音乐就要听最好的音质，不然就没意义了。真是了不起啊，听了浩介的回答，朋友们都羡慕得很。浩介用最先进的音响设备放披头士给他们听，只要是在日本发行过的唱片，他应有尽有，这一点也很令朋友们震惊。你爸爸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来浩介家的朋友们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具体我不是很清楚，反正就是买卖各种东西，只要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就能赚钱了吧。他就是在这样一家公司工作。那是社长？被这样问到时，浩介就回答，差不多吧，要让别人听起来不像是炫耀，也是装男士。实际上他确实觉得自己生活优渥。浩介家位于高地，是一栋西式风格的二层小楼，院子里铺着草坪，天气晴朗的日子，全家就在那里烧烤。每逢这种时候，父亲公司的员工也常来参加。到目前为止，日本在世界上只是个小职员。在部下面前，父亲经常这样说，但是今后就不一样了，一定会成为领导者。为此，我们必须了解世界。外国是我们商业上的对手，但也是我们商业上的伙伴，这一点千万不能忘记。听着真性洪亮的男中音，浩介感到很骄傲。他对父亲的话深信不疑，觉得没有比父亲更值得信任的人了。在自己家很有钱这件事上，浩介没有任何怀疑。塑料模型、游戏、唱片，只要是他想要的东西，基本都会得到。昂贵的衣服、手表，就连这些他根本没想过的东西，父母也会买给他。父母自己也很享受奢华的生活，真性手腕上戴着金表，嘴里总是叼着高级雪茄，车也三天两头的换。 不用说，母亲纪美子也完全不输给他，经常会把百货公司外销部的营业员叫过来，一口气订购一大堆目录上的商品。要是穿着廉价货，人也会跟着廉价了，纪美子这样说。不光是看起来廉价，实际上也会慢慢变成那样，说是人性会变得卑劣也不过分。所以穿在身上的东西一定要高档才行。纪美子也很注意美容，所以有时看上去要比同龄的女人年轻十多岁。每到学校教学观摩的日子，纪美子一出现，同学们无不感到惊奇。 真好啊，有个这么年轻的妈妈。 这种话浩介都不知听过多少遍了。自己一家的头顶上是万里晴空，永远阳光普照，浩介如此坚信。但从某个时期起，他开始感受到了微妙的变化，知道这种变化就是所谓乌云压顶的感觉，是在70年代的第一年。这一年最大的话题，不用说，当然是世界博览会，整个社会对他的关注达到了最高潮。这年四月就要上初二的浩介，打算春假时去参观博览会，只有第一个去尝鲜，才有向别人炫耀的资本。父亲也答应，一放春假就带他去看。3月14日，日本世界博览会盛大开幕，浩介在电视上收看了实况转播，显像管映出的开幕式给人以华丽有余、内涵不足的感觉，但在向全世界展示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这层意义上，浩介觉得成功达到了目的。爸爸说的没错，他想，日本已经逐渐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可是真幸迟迟不提去博览会的事。一天晚上，浩介假装不经意地问起，真幸立刻皱起眉头。世博会，现在不行，我很忙。他的口气很生硬。 现在不行，那黄金周去？ 父亲没做声，一脸不高兴地看着经济日报。 世博会就算了吧， 一旁的纪美子说，不就是一堆国家在那里自我炫耀吗？再就是有时有个小游乐场，你都是中学生了还去那种地方。被母亲这么一说，浩介没话可说了。他之所以想去，也不是有什么具体的目的，只是已经跟朋友夸下海口，不去觉得面子挂不住。今年你还是好好学习吧，明年就上初三了，也该想想考大学的事了。一年时间转眼就过，哪有闲工夫去想什么世博会？纪美子继续不容回嘴地说，浩介只能沉默了。让他感到异样的不只是这件事，种种迹象让浩介直觉地意识到周围正在发生某种变化。就拿体操服来说，因为浩介正值长身体的时期，衣服总是很快就小了。过去纪美子都是马上给他买新衣服，但这一次他的反应截然不同。又小了，去年秋天不是刚买的吗？你再凑合一阵子吧，反正就算买了新的，没两天又会小了。听他的口气，就好像长个子很烦人似的。院子里的烧烤也没有了，假日里部下不再来家里做客，真幸也不再出去打高尔夫，取而代之的是家里无休止的争吵。真幸和纪美子开始动不动就吵起来，虽然不清楚具体原因，但浩介知道跟钱有关。要是你像话一点，真幸一抱怨，纪美子就反唇相讥道，都是你没出息才会变成现在这样， 不知什么时候起，真幸心爱的福特雷鸟跑车从车库里消失了。他开始搭电车上班，纪美子也不再购物了，两人整天拉着脸。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个对浩介来说难以置信的消息，披头士解散了。据说是英国报纸报道的。他去找朋友打听情况，当时没有网络，也没有社交网站，媒体是唯一的信息渠道。我看过这个消息，收音机里是这么说的，国外的报纸好像是这么登的。把这些小道消息归纳起来，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传言似乎是真的。他感到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关于解散的原因，更是五花八门，什么说法都有。从保罗·麦卡特尼的太太与小野洋子不和，到乔治·哈里森厌烦了活动，完全分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你知道吗？一个朋友对浩介说，听说披头士其实压根不想来日本演出，只是因为可以赚大钱，公司的人硬是促成了这件事。那时候披头士已经厌倦了演唱会，一心只想叫停。事实上那之后没多久，他们就不再开演唱会了。这种说法浩介也耳闻过，但他不相信，确切地说是不愿相信。可是我听说演唱会气氛热烈得不得了啊，披头士演唱的也很开心的样子。才不是那么回事，披头士起初甚至不想用心演出，他们根本没把日本歌迷放在眼里，想着反正观众会狂热欢呼，歌声和乐器的声音都听不清楚，所以只要随便弹弹随便唱唱就行了，谁也不会发现。只是没想到日本的观众相当理性，弹奏的声音听得很清晰，所以才中途紧急改为认真演出。浩介直摇头，我不相信。可事实就是这样啊，我也不想相信，可是没办法，披头士也是人，在那些家伙眼里，日本不过是个乡下小国，他们只想匆匆把演出糊弄过去，然后赶紧回英国。浩介还是摇头，他想起了电视里转播的披头士来日的盛况，还有看着那一幕流下泪来的表哥。如果朋友的话是真的，那表哥的眼泪又算什么呢？从学校回来，浩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直听着披头士的歌。他说什么都不敢相信，他们再也不会出新歌了。时间在闷闷不乐中过去，到了暑假，浩介的心情依然没有好转。他念念不忘披头士的事，虽然得知电影《顺其自然》即将上映，可他所在的小镇不放。据说，只要看了这部电影，就会明白披头士解散的理由。光是琢磨电影里到底讲了些什么，就让他夜不能眠。就在这时代的风潮波起云涌的时候，他被迫面临人生最重要的决定。一天晚上，他正一如往常地听着披头士的歌，没上锁的房门突然被推开了，进来的是纪美子。浩介本想抗议，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母亲那阴沉的脸色是他从未见过的。有很要紧的事，你过来一下。浩介默默点头，关上了音响。他不知道父母要跟他说什么，但他早就明白，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他也预感到，八成不是什么好事。真幸在客厅里喝着白兰地，那是很高级的白兰地，他去国外时因为免税买回来的。等浩介坐下，真幸慢慢地开口了。 他说的话让浩介困惑不已。真信说月底要搬家，先做好准备，而且不要告诉任何人。浩介不明白为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问，为什么要马上搬家？我是生意人，生意就像打仗，最重要的是能从对手那里夺到多少财产，这你懂吧？这是真信平时常说的话。浩介点了点头，他接着说，既然是打仗，有时也得逃跑，这是很自然的，不然丢了性命就全完了，这你也懂吧？浩介没有点头，如果真的是打仗，当然是这样，可是只是做生意，难道也会丢掉性命吗？真信并不在意，继续说道，我们决定这个月底逃跑，离开这个家，不过没关系，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只要默默跟着我们就行了，当然你得转校，但也没问题，现在正好是暑假，从第二学期就是新的开始了。浩介大吃一惊，要突然转到陌生的学校吗？那不算什么，真信口气轻松地说，还有小孩因为爸爸工作的关系转学好多次呢，这不是什么稀罕事。听了父亲的话，浩介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不安，对人生的不安。第二天，季美子在厨房忙碌时，浩介站在门口问道，我们是要趁夜潜逃吗？正在用平底锅炒菜的季美子停下了手，谁跟你这么说的？没人跟我这么说，但是听了爸爸的话，我觉得只有这种可能。季美子叹了口气，继续炒菜，你可别说出去啊。原本怀着一丝期待，盼望他断然否认的浩介，眼前一片黑暗。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我们就这么缺钱吗？季美子没有回答，默默地炒着菜。到底是怎么回事？高中怎么办？我该去哪儿上高中？季美子的头微微一动，这些事情等去了那边再好好考虑。那边是哪边？我们要去哪儿？你烦不烦啊？季美子背对着他说，有意见找你爸说，这是他决定的。浩介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再也没法可想，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该生气还是该悲伤。日子一天天过去，浩介每天闷在自己房间里，听着披头士的歌，只有戴上耳机，把音量开到最大时，才能不去想那些烦恼。然而这唯一的乐趣也被剥夺了，真信提出要把音响处理掉。浩介当然反对，他坚决不肯卖掉，可是真信不听。我们要搬家，这种大件的东西带起来太累赘了，等过段时间我再给你买新的音响，你就先忍耐一下吧。真信语气冷淡地说。浩介忍不住爆发了，什么搬家？他脱口而出，是趁夜潜逃吧？真信顿时一脸严厉地瞪着他，你要是走漏了风声，我可饶不了你，口气简直跟流氓无赖没两样。别干那种事了，我不想偷偷摸摸地逃跑。少废话，你什么都不懂，给我闭嘴。可是我们会被杀掉的，真信瞪大眼睛说，万一逃跑的时候被发现，我们全都没命，这样你也不在乎吗？机会只有一次，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们三个 只有上吊自杀的份儿。我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了，你就配合点吧。父亲眼里布满了血丝，浩介沉默了，在他的心里，某种东西开始轰然崩塌。过了几天，家里来了几个陌生人，把浩介房间里的整套音响器材都运走了。其中一个人给了季美子钱，真幸当时不在场。望着失去了音响的房间，一股杀意涌上浩介心头，他觉得已经生无可恋。既然再也听不了披头士的歌，也就没了窝在家里的理由。从那天起，浩介时常出去闲逛，但他没去跟朋友见面。他觉得只要见到了朋友，就会忍不住说出计划连夜逃跑的事来，而且要隐瞒音响已经被变卖的事实也很痛苦。但他身上没多少钱，去电子游戏厅也玩不了多久，所以最常光顾的就是图书馆。镇上最大的图书馆里颇为清静，但自习室是个例外，里面总是挤满了冲着冷气来的学生，他们多数是备战高考的高中生或复读生。看着他们的样子，浩介心里不禁有些不安，他还会有这样的一天吗？对于父母，尤其是父亲，浩介失望到了极点。在此之前，他一直以父亲为荣，相信父亲的一言一行都是绝对正确的，只要遵从父亲的教导，总有一天自己也能获得同样的成功。然而现实却截然相反，从不时听到父母的争吵中，浩介逐渐了解到大致的情况。真幸不仅不是什么成功人士，还是个令人不齿的懦夫。面对不断膨胀的债务，他打算一走了之。听他们的口气，公司似乎陷入了无法挽回的经营困境，而这一切败露的期限是下个月。对公司的员工，他也瞒得密不透风，一心只顾自己得救。该如何是好呢？只能这样按照父母的安排活下去吗？尽管很不情愿，可是他别无选择。在图书馆翻看着和披头士有关的书，浩介还是很烦恼，无论哪本书上都找不到答案。 这一期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让我们一同期待下一期的精彩节目。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时间着急的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 啥意思？ 前不久有人放生了人工饲养的狐狸，结果老乡家的鸡都被偷吃了，闹得是鸡犬不宁。还有人放生巴西龟，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入侵物种之一，更有不法分子专门捕获野生动物卖给人们放生赚钱，这不是杀生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北京时间13点整。